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快全面睇》，我系 Tasku， 我系 Sunny， 我系马仔， 我系阿明， 我系芬芬 ，Hello， 系 赶亲不打， 系啦，咦，今个礼拜就暂时未有特别节目啦，咁啊系我哋喺度啦，咁啊芬芬其实今个礼拜本来都唔得闲噶，咁啊但系而家就趁芬芬出发之前咧，就同我哋攞录，咁同埋讲一讲《杀神John Wick》第三集嘅，咁其他内容就要留翻俾我哋继续啦。咁《杀神John Wick》应该就系今个礼拜即系最大个 topic 噶啦，咁你就算你睇完中意与否都要睇一睇噶啦，走唔甩系啦。系啦，咁到底系点嘅一回事呢？咁中间嘅杀手世界今次有冇再扩大呢？系啦，咁到底跟住落嚟佢又咪即系会将佢划变成另一个即系劲系列咁样嘅？好似狂野时速或者复仇者咁样，系噶，真系系，即系甚至乎想发展电视剧之类吓。咁啊，等我哋会慢慢逐样讲下啦。咁同埋我哋都好多位都睇咗嘅，系啦，暂时吓。咁啊，一阵同大家讲啦，好唔好？ 好。 咁啊，仲有咩 topic 嘅呢？ 我就我就有兩套電影值得推介，幾好睇。一套就災難片，就極地求生，就叫北極北，係啦，張 poster 幾勁嘅，SOS Top Shop 咁樣。不過我知咧，要有一定嘅覺悟，即係對於睇呢個北極災難片，咁你理解啊，都係冰天雪地，就冇乜對白噶，係啊，咁樣咁你一定要有咁嘅覺悟先睇。因為你呢個係 呢種唔係叫災難片啊嘛，即係佢係自己 係啦，求生係啦，唔係災難係啊，即係求生片。咁啊，嗰個原來係康城影帝喎，嗰個男主角係啊，啲好戲嘅，因為其實全程都睇佢嘅，其實係啊，接近一人蘇羅， 淨係得一個，你梗係睇佢啦。 同埋都有個女傷者，都有個演員嘅，同隻熊咯。 唔係呢一套啦，係我少數睇戲會瞓咗覺嘅戲嚟嘅。 我即係呢個啊，分分都睇咗。 唔係，我就話瞓咗個半鐘，我瞓咗一粒鐘嘅啦。 都即係冇睇，睇入咗場啫，不過冇睇，瞓咗。 咗啊！ 哇，咁正啊！係咯。 咁啊，聽阿芬打點樣補完啊，真係。 係啊，補完翻都 OK 嘅，其實 OK 嘅，但你有覺悟啦，一定覺悟係啦，即係唔肯定唔會係緊張刺激類嘅，係啦。咁 啊， 第二套就一套就泰國啊，即係叫做喜劇啊，又係呃我哋話係。春貓特工隊巴西嗰套就叫去霸女神兵團，咁其實都 OK 嘅，係啦，可以一睇嘅。 哦，即係啲女神得嘅。 啲佢就得一個女神嘅啫，其實入邊。係啦，但係就 OK 唔係人妖啊嘛，唔係後生女孩啊。 係啊，唔係人妖，係啊，同埋原來嗰個女主角都有啲似蘇玉華後生嗰陣時。 嗯。哇！你一講呢個 呢樣啊，明星 啲人。 唔係，但係蘇玉華後生時得㗎，其實係 你咁講冇用嘅，你真係 咁咁聲㗎，行開㗎。 後生啫，你真係講。 哇！我知，但係我同阿明個明啊嘛，即係佢真係似蘇玉華，因為係啊，咁好難用第二個比喻係。佢真係似 我睇過佢有張演藝畢業嗰張相，哇！女神級咁靚 好殺㗎呀！係 啊，咁你冇睇過好醫後生嗰幅相咧？ 我知， 我都好正，真係都好正， 係日本美少女咁嘅樣啊！咁但係你而家同人講好醫冇用㗎嘛？啲人即刻諗起而家嗰個好醫嗰個樣啊嘛 ！Captain Lance 係嘛 ？Captain Lance 嗰樣 ，Captain Lance 或者倩女喜相逢嗰個聂小倩啊嘛！ 但佢真係似蘇華，所以我都好難揾到第二個比喻。係啊，就咁樣都 係 啊。 好，咁一陣不打電神話，你介紹兩個仲多啊，講好似殺神都正，我哋會講殺人災飛嘅重點啊，嘅。 重點冇錯。 好啦，咁仲有咩其他 topic 咧？即係戲係大概呢啲啦。咁今個禮拜咧有啲劇嘅，應該係咪啊？ 係啊。 有啲咩咧？ 套話 Jessica Alba 係啦，就同埋呢個。我唔識個演員，不過係《夢幻重案組》第二集，做阿馬田勞倫斯個妹嗰個演員，咁就有一套咧，spin off 呢個《夢幻重案組》嘅。 Bad Boy 啊，係即係 Will Smith 啊，你 有兩集㗎嘛？如果 冇，係啊，你唔講你講個冇咁多人識嗰個係。 系Will Smith 嗰套 Bad Boy 系两个黑鬼啊，嗰套孖必啊， 咦但系咁啊，套戏喎系啊， 咩戏嚟嘅电视剧嚟嘅？ 我话呢套我话 Bad Boy 嗰个系咪阿边个做导演嘅？ 系 Michael Bay 系咯， 系啊，不过呢个唔关事嘅， 系嗱咁呢个 spin 咗一套电视剧啦，咁啊。執咗其中一個人個角色係佢個妹啊，即黑人嗰個黑妹啊，咁啊再整嗰個咧，呢個係叫好老 feel 嘅，好麻甩嘅，即係 Elba 喎，竟然係唔係性感女神喎？ 係啊係啊， 仲得唔得啫？其實最緊要佢而家仲 麻麻地嘅啦都。 係啊，咁樣 才仲得咯，個樣又唔係好得咯，原來。 都淨係得上半身嘅啫，呢個佢腰嗰度都粗咗㗎啦。 哦， 即大家唔好再諗咩隱形女俠啦，係嘛？ 系啊，幻灭噶啦呢个女神。 哦，即系如果佢再做隐形女侠，你希望佢隐形啊？全场啊？ 咁未至于咁样。 即系嗰时成日大家想佢个拉链再拉低啲六套词噶嘛？ 啊。 好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咁啊，蔡丽松都会有新一集啦。今次竟然系讲移民嘅，原来佢成个嘢想讲嘅系啊，咁好怪嘅系啦。咁但系你话嗱，咁啊都怪嘅，起码个故事系科幻嘅，系讲到呢、這个。平行宇宙里面有啲人走过嚟我呢度嘅，原来咁嗰啲古仔咁，我觉得佢又系奇怪咯，又系讲完古之后，原来又系食一个政治题材咁样，移民啊，明啦， 明啊， 难民啊，移民啊，嗰啲即系啲人要迫害佢哋嗰啲啊 ，OK， 即系讲到要迫害啲新移民， 哦，迫害啲新移民 咧，有冇咧？咁啊，其实有冇咧？ 咁开呢个主题 啊？但其实系新移民里边有人系恐怖分子啊嘛， 系。 咁算啦，咁我一陣都會再講一講嘅，咁啊睇下其他邊位睇咗一齊再吹。OK， 好啦，仲有咩？ Iron Sky 第二集啊， 冇錯，今個禮拜最科幻個題材咧，都唔係上咗畫嗰啲戲，都唔係啲劇嚟嘅，呢套都唔知喺邊度睇到，因為我哋都喺網睇到嘅啫。咁啊抌咗出嚟㗎啦，今個禮拜咁啊 Iron Sky 就之前咧話集資啊拍嗰套啦，即係話喺月球咧，月球背面係有呢個納粹德國咧設立咗嘅太空即係基地嘅，原來咁樣嘅故事，咁今次去到第二集咧，已經講其實未來嚟噶啦，已經唔係即係唔係現代啦，又唔知過咗幾十年又好似，咁啊 打仗 呢套真係乜嘢咧？係啦，咁今次揭露又加咗啲另一啲題材啦，就係、是、呢、這個蜥蜴人啊，即係其實原來咧世界嘅領袖咧都係蜥蜴人假扮嘅，即係希特拉又好咩，唔係就係希特拉嘅，即係好多都係嘅，原來專登引起啲戰爭，咁原來咧人類都係蜥蜴人即係創造出嚟嘅。種族嚟嘅，即係神嚟嘅，原來即係人係咁你都包括佢哋其實平時就匿埋喺邊嘅，原來就喺個地球空洞入面嗰、那個即係嗰度嘅咁玩埋呢樣嘢咁又玩埋維利會即係佢哋就係維利星人啊，叫做原來佢外星人嚟嘅呢啲人係係啊，咁啊咁又阿東夏娃喎，阿東嚇 唔係維利星人 咩話？ 維利星人啊，小紅維利嘅維利啊，佢話 我唔係維利，係維利维利会咧系历史上存在嘅一个组织嚟嘅 ，OK， 咁佢最出名就系咧，佢即系佢当然最初唔系啊，但系后屘佢系全女班，仲要嗰班女一个都系千年女王咁啊！嗱，我讲千年女王呢个 image， 其实我都好大，即系程度，因为嚟自维利会，即系或者应该系美达路地嗰扎咧，即系松本零士画嗰扎女人，就系啲头发长到拖地，但系全部金发蓝眼嘅靓女嚟嘅。即係個感覺就係松本零士入面嗰、那個嗰班女人，係啊，咁當然唔係真係個個都咁靚啦，但係佢嗰個會長就好靚，真係咁嘅，真係咁嘅款嘅，你當係一個真人嘅即係似過阿山本美月嘅，真係鬼妹嚟嘅，當然你嗰、那個，OK， 真係靚鬼妹啊，咁當然佢呢度又話佢哋其實係外星人嚟嘅，咁樣係蜥蜴人啊，咁佢將好多嘢撈撈埋埋啦，係維利能量係咩嚟啊？咁玩咗好多呢啲咁嘅神秘。所謂嘅神秘節目成日提住嘅嘢，咁其實呢個當然佢係攞嚟玩嘅啫，咁係一個溝片嚟嘅，咁亦都係即係半搞笑咁樣嘅啫，你唔好太認真。咁但係我哋覺得今次個製作咧，嗱明嘅覺得佢都流，但係我都即係都唔流㗎啦，已經去到嚇，即係起碼真係一套上到畫嘅戲嚟嘅其實。咁但好似北美好似係咪好似話要去到唔知六月七月先做嘅，其實實質即係可能有機會上戲院嘅。咁暫時係網上咁啦，咁大家可以揾到嚟睇㗎啦。鋼鐵咩嘅咩？鋼 鐵 鋼 槍。 鐵 幕鋼槍，鐵幕鋼槍。 鐵幕鋼槍。 鋼鋼鋼鋼 鋼鋼鋼 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 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鋼 咩 coming race 咁佢譯做咩㗎？咩種族啊？ 碧林種族啊？ 碧林種族 啊？我見到有啲 係 coming race 亦係維利呢個維利會嚟建立嘅，其實後面一個傳說嚟嘅嚇，其實嚟自一本科幻小說，好奇怪啊！即係同呢個科學教一樣嘅，最初係小說嚟嘅，犀唔犀利？ 嗯， 后屘啲人就将故事当真咧，就成立一个咁嘅嘢。咁一阵间讲一阵，或者有时间再慢慢解释啫。阿陈，即系其实我讲过啊，以前已经吓，系啊。咁但系嘅呢啲同阿咩纳粹飞碟啊呢啲咁嘅神秘嘢系捞埋一齐嘅，永远都系好。咁之后再讲。咁再讲，仲有一套咧就系、是、蝙蝠侠啊，吓呢篇我咪成日都系动画啦。咁但系今次咧系竟然咧系 crossover 另一套嘢嘅喎。咁平時少啲啦，動畫通常都係DC 啊，咪 DC 咪淨係自己 DC 班超人正義聯盟咁嘅啫。咁今次咧係 cos 乜嘢咧？就係忍者龜喎，竟然。 冇錯。 係。會。係啦，好特別啊！咁仲要咧，其實佢今次喺邊個台度做咧？就係、是、另一個迪士尼 channel 嘅死敵。 係、啦。死敵。 嗰個叫咩 Lico 咩嗰個咩 Lico 乜鬼嘢？我唔記得咗點係個全名唔記得咗，好鬼長嘅名即叫 Lico 啦，簡稱嗰度播嘅，即其實即係啊， 係咪即係忍者龜嗰個電視台？即係佢都係喺嗰個電視台做啊，嗰、 好似係即係其實即係嗰個海綿寶寶嗰、那個，即係 喺嗰度播。 係啦，即係海綿寶寶啊，成扎嗰啲咧，即係啲樣好衰，但係又好抵死嗰啲嘅整埋啲卡通，咁佢直接係喺動畫呢件事上面咧，佢係真係同阿迪士尼係有得困嘅喺動畫呢件事，想唔想贏啊？可以講。系，咁呢个一阵会慢慢解释到咧，点解迪士尼要行呢一个左交路线嘅，系啊，系啊，因为迪士尼有一套好 hit 嘅细路仔剧咧，系细路仔剧喎，里边演嗰啲人，即系最初演嘅细路仔咧，而家梗系越演越大个啦，吓，里边系第一个迪士尼 channel 嘅机嘅角色，系小朋友嚟噶， 系，吓， 系啊。即係你當 teenager 啦，但係真係係細個嗰啲咯，你當係細個啲嘅，即係唔係講喺個油龜咁大個扮嗰啲啊，真係即係我覺得嗰都係小朋友啦，學生咁。咁佢成裏邊講明佢係基嚇，咁而呢一個叫做叫做 Andy Mac， 你聽個名好似仔咁啊，但係其實嗰個係女嚟嘅，一個好男仔頭嘅女嚟嘅，係其實佢係有一半懷孕血統嘅，嚇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啊？真係，但係其實好出名。咁其實佢自己已經嗰個角色主角已經係有啲半男半女咁嘅感覺嘅，即係當然佢係女仔嚟嘅，其實佢係女仔嚟，但係好男仔嘅，著到男仔剪個男仔頭咁，咁即係叫個花名仲叫做 Andy Man 嘅啫，咁你自己諗啦，咁啊裏邊亦牽涉到佢個家姐咧，其實個真正身份佢阿媽嚟。 哦、 啊，又系嗰啲，又系嗰啲，即系婚前即系生嗰、那个，即系好细个点可能生咗个 B B， 咁但系又唔想话俾人，就话系个妹咁样嗰啲，即系佢会牵涉到好多呢啲咧，即系你一般嘅家长咧，其实系会唔会想啲仔睇啲咁嘢，即系好细嘅细路仔，或者讲俾唔系讲紧系啊，咁你呢个有冇问题啊？咁一阵我哋都会讲一下，咁亦都有一大扎。咁既然係咁，迪士尼牽涉到就係咁，孖寶嚟有啲咩嘅計劃咧 ？Endgame 就咁啊嚇，咁啊根據呢啲劇透者聯盟嘅有力人士咧嚇嚇，即係佢哋有力到就係佢預言曬 Endgame 嗰啲嘢中曬噶嘛，係啊，咁即係唔係預言唔係估啦，即係內部人士啦，咁會講俾你聽嚟緊有咩發展，係咁都係全部有關嘅 ，OK， 咁啊一陣再講啦，係啦，係啦，係啦，點樣想殺入呢個電視圈啊呢啲咁，咁但係電視不嬲都唔係孖寶嘅強項嚟嘅。咁到底得唔得咧？我哋一路會討論啦，最尾好唔好啊？好嘛，因為今個禮拜就冇啊特地節目住，係啊，咁我哋會係啊，咁我哋 備下我哋嗰個廣播劇，係睇下有冇辦法搞 哦。哦，原來係咁，係啦，係好咁係啦。同埋如果大家再有故事啊，即係快啲投稿俾我哋啊，係啦。同埋如果未完成嘅，因為之前嗰啲都係一啲設定嘢，我哋要揾翻啲作者要傾啊。大家喂，快啲聯絡我哋，因為有啲我哋聯絡唔到啊。竟然 係啊 係啊係啊！投稿嘅朋友快啲留個聯絡方法俾我哋，電話好咩好好嘛？約翻我哋要傾啊，點樣完成先得㗎？即係出到街為盡啊嘛，係咪先？講冇用係咪先？ 係啊係啊 係啊！就係咁啦，好冇啊！數榜前補多樣嘢啊！咁啊，其實我哋十一周年啦，其實啱啱喺五月十五嚇，咁啊，其實係嚟緊話聚餐嘅咁樣，咁其實係點樣嘅咧？有冇咩進展？ 暫時未有，亦都希望大家提議一下有啲咩好地方啦。因為咧，我就 即係原本就諗住下有個天台咁樣，就可能BBQ 之類咁啦。咁但係因為香港而家 咁又唔係一定要 BBQ 天台都可以就咁食嘢咩？一 BBQ 好熱㗎，真係。 係啊，因為香港依排啲天氣都真係熱得幾勁啊。 咁、哦、樣，唔係咁，但係你直接走出去真係 BBQ 都熱㗎，你都係咁嘅啫。 哦，咁都係。 但係你仲遠咗添喎，係咯？你如果你走去沙灘或者燒烤場，係咯？嗱、啊，咁再研究啊，系咯，睇或者又有冇啲食嘢地方唔係咁叫送食飯圍張台嗰只啊，咁佢啲咪可以打即係傾偈放個 function 咁咯，再研究下，大家睇下有咩意見啦、 啊， 好嘛？ 直接出鋪大家 傾啦。咁又唔係話好急嘅，你當六月咁啦，係咯，嚟緊係咯，咁 係啊， 好嘛？ 好， 係啊，係咯，好，咁啊話咁快又過咗年啦，嚇，咁啊十一週年添啦，真係係啦，係啦。咁真係唔，我又唔覺得我哋又做咗啲乜嘢啦，又嘥咗一年時間啦，冇進展，係啦啲嘢，咁希望啊快啲有啲進展啊，有快啲嘅作品啊，快啲即係可以推動到啲嘢啊，真係開始係好吧，嗯 嗯， 好就係咁，咁再有消息再同大家講啊，好嘛，咁大家一或者提議下啦，如果大家或者唔係其實即係大家都想出嚟嘅朋友可以俾下意見嘅，冇所謂㗎，係 冇錯， 喂仲有啊，即係如果你有地方，你都可以即係提議嘅喎，係啊，喂唔係喎，即係我有個地方喎、啊，咁你都知㗎啦，有時啲 office 咁你 weekend 啫，冇人㗎，係咪先？好多㗎喎，係你唔使預好多人㗎，你當十零廿人咁嘅啫，我估都係 二十嘅啫，我估 係啦係啦，如果一個地方可以咁啊叫個嘢上嚟，咁可以大家坐低傾下偈就得㗎啦。其實真係 office 都唔怕嘅，真係冇所謂。係、如果大家有咁嘅地方提供都可以睇話俾我哋聽喎，係嘛？係咯，OK 好，咁大家回覆下我哋啊喺群組嗰度。 好 ，OK， 好，咁我哋數榜未？ 好，嚟啊！ 好啦，數榜咁啊，有啲咩咧？第一位系咪繼續復仇者咧？ 哦，唔系啦，依家第一位就系呢个殺神 John Wick 三。 哇，诶，劲喎！一上可以上到第一位，系啦。 系啊。 打低咗呢个比卡超兼呢个復仇者。 冇错。 系。 冇错。 嗯，系，咁啊，一阵会大讲噶，诶，有冇嘢要喺呢度讲下嘅咧？ 系咪有嘢补啊？新年啊，新年系咯。 啊，新年一阵补啊，一阵补啦，好嘛？而家呢度唔剧透住啊嘛，我哋喺呢咁快就剧透咗呢一段，我哋未剧透住嘅。 如果我报报啊，头先咪录影咩录音嗰阵时就礼拜五啊未出票房，但系而家补咧补到票房，你、首日票房咧香港就186万，首日系啦，咁即系中规中矩啦，又唔系特别好劲。坦白講，事實又係因為《復仇者聯盟》係連續22日單日票房冠軍，咁《殺神》一上就掹咗落嚟嘅。咁而家《復仇者聯盟4》嘅單日就係81万，咁但係《Pokémon》更低嘅，得60几万嘅啫。係啊，所以變咗都真係一上就掹咗佢哋落嚟嘅咁樣。 OK。係 嘛？ 好，好就係、是、咁。好嘅，好咁我哋一陣間會大講嘅，係嘛？ 係。 好 好啦，好咁第二位， 跟住第二位《復仇者聯盟四：終局之戰》。 嗯，都正常，系咯，咁唔系第一，即系都第二噶啦， 系 咯，系咯，依然好多人翻入去翻睇啊，好神奇神奇。 系啊，真系我都唔拆啦。咁而家香港票房咧，截至禮拜四啊，即系啱啱裝逼上嗰日咧，佢就2.08亿，系啦。咁我估計佢滴下都應該過2.1嘅。 即當睇到第五次嗰陣，真係悶嘅咩？真 係。我就第五次，我唯一嘅 mission 係想揾嗰隻鴨啫，但我都揾唔到。 哦。咩鴨嚟？ 就係嗰隻話會有咩，即係銀河守護隊其中一個彩蛋嗰隻咩名咧？當勞。有，因為 Keep 圖有嘅，有鴨佢有份參展嘅。係啊，但係我出咗0.3秒。 佢話 喺。我明知佢嗰個 shot 我都睇唔到。 係啦，喺黃蜂女後面嘅。 是啊、 出嚟嗰只， 我明知都睇唔到，你試下，我五次我都想揾，都係揾唔到。 想買 DV 咪買 Blu-ray 先至。 係啊，咁你暫停嘅你一件事啊，係咪先？咁樣就係咁啊。 即係你真係想喺上次呢、這個個咩話 ？Ready Player One 度揾齊啲人咁樣啫喎。 係啊係啊，類似。 係咯。 有呢種感覺，有呢種感覺，係啊，有感覺。 可能春麗都有出嘅呢度係。 咁你問我睇 唔係即係入去為咗咁啊？ 唔係，你問我睇咁多次，真係坦白講，我啊，即係有幾班 friend 都揾我話，喂，揾埋你睇啊，慣啲喎，睇 佢哋未睇， 係咁我有幾個都係咁嘅 concept。咁一來我第一日睇嘛，我第二次一定同老婆睇啦。咁我三四個都同 friend， 咁第五次呢次真係想叫佢著個制服，又兼做叫做，我啊諗住嗰一日係見證到啱啱過二億嘅。咁但係我計錯數，前一晚已經過咗，咁啊變咗個意義就冇咁勁咁樣。 哦，咁啊三億啦，追三億啦。 咁啊冇可能啦。 唔係㗎，你睇四廿幾次有可能㗎。係 叫啲 fans 倒飛落去追過去三億。 係咯，每人睇四廿幾次點會唔得啫？ 唔係學上次 Captain Marvel 上次有鬼佬破劍歷史嗰個，一日睇七次，跟住睇咗唔知幾多，有百幾次啊！ 哇！ 真 要破黑炮，黑炮好似六廿几次吧，系嘛？嗰个可以获得获得。 唔系，但一日睇七次喎，大佬。 我 哋唔多喎。 我当年一日五场，我都成日引以为傲。 点解一日睇七次有咁多场嘅咩？ 有嘅，如果有早场有嘅，我计过。 唔系喎。 系啊，有早场嘅戏院有嘅。 如果你 係 金兔復仇者嘅話，呢、這個你係冇可能嘅，因為一日咧21個鐘喎，如果睇七次。 系啊，咁系啊，你7321 冇可能嘅，你成租咗个戏院嗰张凳咁，月租咁就得咯。 咁间戏院都要， 你有啲时间， 戏院都要收档噶， 唔会开放个戏院系啦，啲廿一个钟里面。 唔系你月租咗俾你喺度瞓噶啦，应该可以系。 但系嗰阵时话嗰个乜鬼咧，咩 Marvel 21套马拉松咧，我见有啲网站报道，真系瞓晒啲走廊度啊，啲人就唔理啊。攤曬喺啲嗰啲，即係個熒幕同埋第一行咪中間啲平地咧，就咁攤喺度瞓咯啲人。 我以為布斯荒野瞓緊地下啫，啲人。 佢都有啊，喺走廊嗰啲位咯，即係出邊臨行入戲院有啲走廊都攤曬喺度啊，話頂唔順啫咁樣，係啊，好笑。 咪即係做人做到咁嘅，有冇意義咧？真 係。冇意思啊！你睇到㗎？又唔係平喎，都成2-3千蚊喎，即係圍翻港紙收。雖然你睇廿幾套戲啫，咪咯。 咪你俾人玩緊啊？知唔知啫？ 我都覺得。同埋你好虐待咯，咩發條鏟咁樣，你咩為啫？係咪先？咁即係你中意食嘢咁，佢話 OK， 你俾2000蚊咁俾你食到飽，但係唔俾停喎，咁樣咁你有咩為啫？你糟質自己咁咪咯。 係。 搞嘢啫。 咁啊，香港嗰個就好啲啊，分開啲啊，唔使話一次過咁樣咁各自睇。咁啊，但係咧， 咪仲衰你每次要再要去多次。 唔使一次過捱你20幾個鐘，我60幾個鐘啊，大佬嗰度。 係。 我根本就唔會做啲咁嘅嘢，如果你係有腦的話。 係。 如果你有自己嘅思考能力的話，你會唔會咁做？ 咪當然有。 應該唔會啦。 有陣時候有啲嘢就係、是、啊， 即 係 我哋都好中意嘅 ，OK 啲嘢，咁但係我唔會咁做咯 ，OK，sorry。係、即係我覺得戇居嘅 ，OK。 是啊、 你睇下咁樣做完個結果，即係你係會得到咩先？你齋睇套嘢啊？唔係喎，即係你嗰啲話你入去會見到你個偶像啊，咁嗰啲人咁瘋狂，其實我都覺得都唔值㗎喎。你呢啲你真係睇翻套戲咋？係。唔係入去會見到嗰個演員會嚇？唔係阿發哥會喺裏邊等你啊？冇啊！ 唔係嗰啲借票場見到個星啊！ 唔係啊！即係你會唔會啊？例如哇咁中意周潤發咁，咁會唔會將周潤發即係哇拍過咁多嘅戲馬拉松咁，我睬你都傻啦。 係啊， 嚇阿發哥同我一齊去跑馬拉松，我就去，係嘛？同阿發哥一齊去行山，我去 ，OK？ 唔係去睇發哥嘅電影，即係其實啲電影都睇過曬。咁樣你咁樣我睬你都傻咯。係 啊， 真係傻㗎，我覺得睬你嗰個真係傻㗎。係啊， 嗯， 係。即係你話見下佢哋，咁我梗係想啦，我都好鍾意，係啦。即係如果有啲咩場合，咁可以啊，邊個戲個導演會嚟呀、啊、即係可以你一問佢嘢，呢啲正㗎，你咪去啲影展咪做到囉，冇嘢㗎。 嗯。 係囉。咁我真係嗰啲真係有少少交流，雖然可能你只可以問到一兩個問題呀、啊、咁但係即係但係都 OK 嘅，都好寶貴嘅呢、這個經驗。或者睇啊，佢係親自去講解佢哋嗰啲嘢呀，咁我都覺得係其實係學到嘢嘅，因為呢啲嘢。但係你話喂睇翻套戲本身，套戲咪睇過咯， 係 咁咩啫？咁你再做咁再做，我一定要睇噶，好笑啊！即係你再做，你都起碼有啲嘢係嘛？即係 T2 咁，你再做係因為佢加咗 3D 咁，咁 咁我咪又睇下啊，加咗 3D 嘅 T2 日點嘅先，咁嗰啲我又睇啊，唔係就咁做多次啊。咁點啊？即係下一次做下一集 Terminator 又 T1 T2 咁做一次馬拉松，我所以都傻啦。 冇錯。 點解要咁睇啫？冇意義㗎。咁今次乜星戰又由前傳咁喺度做，又做翻咁多集，跟住先睇呢集啊？你咪搞咯！我永遠唔會去呢啲場，嘥錢嘥時間，我成覺得。 係。 係咯。你話虛完係咪即場嗰班人喺翻曬度先？嚇你信福係嘛？啊係嘛？啊 ，Mark Hamill 係嘛？跟住公主瓜咗老襯，我都揾個運米嚇整佢上嚟係嘛？啱唔啱啊？ 係。 咁啊值得去啊，係咪？咁但其實呢啲冇啊，平時啲 Comic Con 你都去見到㗎，你可以飛去佢 Comic Con 見佢哋喎，又唔使即係做咩要出去戲院度做呢樣嘢？係咪傻㗎？ 咁我覺得咁 啊，可能我得罪好多人噶，我而家講呢啲嘢係因為好多呢啲人噶嘛，你明唔明啊？ 咁我覺得有陣 搶曬嘅多呢啲人啦。 誒 嚇咩？新啲講咩？聽唔到。 咁我話有陣時都會想喺戲院重温翻戲嘅，不過復仇者呢啲我就覺得咦，好似都好新嗰啲嘢，其實唔係睇好耐。 去戲院重温翻啲戲係今時今刻再喺戲院睇多次《Indiana Jones》嗰只啊。 啊，係啊。 嗯 吓，唔系睇啲咁新嗰啲啊，大佬。 我 睇翻 佢本身 个 年岁睇嗰阵时，系佢本身佢好耐噶嘛，个佢啊， 佢好耐。 系佢细个嗰时系睇 Marvel 啊嘛。 嗯。 佢冇《燃料中》嗰时未出世啊，冇睇过，佢就唔识系咩噶嘛。 咁先要睇咯。 吓，咁更加唔会睇啦，啲人咁先要睇喎，其实就。 咁系因为佢唔会识噶嘛，咁佢咪唔睇。 诶。 当然我都有個諗法，就係點解呢個迪士尼啊嗰啲唔喺自己嗰度嚇開翻間戲院，話係咁播佢以前嗰啲咩米奇老鼠啊嗰扎嘢。 嚇！喂，如果你咁，你變咗麗園嗰個免費戲院冇人入場㗎啦。 哦，咁我又唔認為會咁喎，因為咧喺香港迪士尼咧，其實咧你係冇位坐啊。你如果擺個咁嘅嘢喺度咧，反而啲人咧咪入去當涼冷氣啊之類咁樣咧，應該 OK。 系咪你覺得 O K 啊？咁你叫迪士尼搞啊，系咯，系咯，入去睇轉圈啊嘛！而家啲人係嘛？系咯， 可能佢嗰個佢而家我 channel 個經典台咧又整個， 係嘛？經典推無線噶嘛？經典台啊，係，嗯，啊迪士尼 channel 啊，係一陣會講迪士尼 channel 啊，係，等一陣講。 好， 係。啊，可能下快啲啊，快數埋啊，我哋要開始講戲啊。 好，跟住。第三位神探 Pokemon 啊 ，sorry Pokemon 神探皮卡丘 啦，睇呢啲都系之前嘅上过头啦，系 OK， 入排第三啦 ，OK， 冇乜特别。 第八日啫，三百零场，票房报香港咧就1377万，系啦，至礼拜四咁啊，正常咯， 系 OK 啦，系咯， 系啊，以咁嘅 IP 咁样正常咯，系咯，又唔系特别差嘅， 其实根本就唔使揾中文配音，如果系咁。 系 冇乜用嘅，我發覺而家後尾都係。 對個推，即係對推都又冇咩人特別講，冇咩人 拖喺未上之前就有用，有宣傳作用，之後就冇啦。 佢排啲出 實在 都， 實在入場你都係睇翻啊死侍英文版啫嘛，啲人都係，即係或者你都睇唔到，想睇到講 話 都 睇唔到， 都睇唔到。 佢擺位都冇俾好多人睇。 系咯，咁可能佢只不過當到時出碟咪多個多條 track 咁，你當係咁咯。 佢好似北美破咗即係嗰啲叫咩 game 改編做真人電影嘅記錄嘅。 哦，咁因為之前嗰啲好渣噶嘛， 因 為 佢之前好似係羅拉 羅 拉 第一 集噶。 哦 ，OK。 嗰陣時，但係佢 羅拉都算好嘅，係 算 好 嘅。 唔係新嗰套唔得啊！ 唔係係舊嗰套， 即係舊嗰套第一集， 舊嗰套 第一集 都 唔得啦。 第一集咋，仲要係 第一集就係啊！ 以往咧 game 改嘅作品其實出嚟嘅成績唔係話非常之好嘅，所以即係你話破呢個，你話破呢個紀錄咧，即係話你哇嗰個人好高啊，曾志偉冇乜分別其實。 咁啊，同埋就算咧嗰啲改出嚟咧叫做 OK 啲嗰啲咧，啲人都唔係好中意嘅。 啊，係啊。 哇，好苗条啊，条女啊，瘦过阿欣怡咁嘅啫，你真系同我讲。今日嗰样嘢就唔系咁高嘅本身，咁你话佢系喺呢样嘢入边破纪录，咁实破硬噶 喎。系啊，即系系咯， 系咯。 又另一个例子就系个胸大过李佳芯咁样，有几难嘅。 哦、啊，咁唔好讲李佳芯，李佳芯都唔系冇，你话系冇嘅， 阿达系咯。 系啊，哇！大波波阿 sa， 咁即系点咧？ 系啊， 咁啊，即系都有少少咯，咁 样咯， 明白？即系唔系 AA 哦 ，OK， 明白，系咁冇意义嘅，系咯。咁当然啦，比较超都唔弱嘅，都好多人睇嘅，成日上今次呢 个，冇错。 咁啊，但系后劲就未必咯，系啊。 系啊， 因為我識啲人咧，因為我識啲人有打 Pokemon 同埋有買 Pokemon 啲嘢，但系冇去睇嘅。 哦。 佢完全冇興趣 嘅，其實咪即係同你玩玩具唔睇作品同一班友嚟啫嘛。 係啊， 係係咯，係啊。咁佢好中意細高大模型，佢未必會睇高大嘅喎、 啊。一樣啊，都係。 唔係 佢買到成屋都係嗰啲超常要塞，都係 V 一分都唔知有幾多隻啦。佢一集都冇睇過超常要塞嘅喎。 係啊，唔係，但係即係又咁講，咁佢始終呢套係神探皮卡丘啊嘛。佢唔係 Pokemon 正古仔，你啲人都已經爭一截啫。 係啊係啊，咁就爭。 其實一入場好多人根本直情都唔知道佢 係 古仔，唔係啊唔係，直情唔知道 Pokemon 係咩嚟。其實根本而家咧擺喺戲院做嗰啲係做嗰個陌生市場㗎，即係反而唔係 fans 市場嚟㗎。 嗯， 明白。你 fans 係即係佢你唔係好多人㗎啫，其實所謂 fans 係 啊 係啊。 咁我順手又講一講內地個反應，佢第二個禮拜都 keep 到冠軍喎。 哦， 咁犀利。 但係咪冇 亞軍啊？點 啊？係咪 竟然贏到復仇者去到第三啦，竟然佢贏到一條狗的使命二啊，即係再見逆士狗朋友嘅第二集啊。 嗯，即係殺神莊呢叫死定係嘛？ 係啊。 就係一條狗，係啦。 但下禮拜上喎香港呢套，係啊，第美國第一日上喎。 咁睇條狗勁啲咧，定係殺神裝備勁啲咧？喺香港係 啦，香港冇啊，佢 香港冇噶啦， 呢啲連即係有復仇者都贏唔到啦，香港上， 香港上係啊， 應 上次都唔得噶，香港係係咯，係上一集係中國同埋美國兩個地區大收咯，係咯， 係咪香港唔係好多愛狗之人嘅咩？ 但係香港上嗰陣時係水尾嘅，我連 download 都 download 咗個 file 喺屋企，跟住之後戲院先至有得上。 嗯， 係啊。 大陸係咪因為即係食住嘢未睇過啲啊？ 咁我唔知道啊，咁就 試過狗肉煲睇狗狗幾個 唔 係一流咯，大陸。 咁大陸食有好多人鍾意狗，有好多人嘅其實。 啊，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啊，嗰啲人都中意噶，不過中意唔同嘅層面啫嘛。 係有啲人佢中意，可能係中意誒將嗰啲寵物狗整到只熊貓咁樣嗰啲咯，唔係中意食嘅，將佢化妝化到古靈精怪。 不過佢冇分別㗎，你會貢獻呢套戲咪得咯？我覺得你中意食就中意咩啫，冇關係。 啊，冇錯。 出咗你喺度睇覺得好好味定咩，你冇所謂嘅喎。即係上次咧，你話睇嗰套乜鬼啊？即係好多線咁喺度喐下喐下，你話好恐怖㗎嘛？ 呢套聽唔到， 嗰度叫乜鬼啊？ 蟲，嗰啲蟻， 好多線， 唔係啊，好多線啊，喺個水喺個廁所水箱度喐下喐下，嗰度叫乜鬼啊？ 咩黃線嗰套咩藥膏命除， 係啊係啦，藥 膏命除啊嘛。咁你哋就睇到好覺得好核突啊嘛！我喺度睇到，哇！直情想食鰻魚飯啊嘛！哇！啲喎嚇， 哇！呢度啲鰻魚。 唔知啊，所以我睇就哇正鰻魚飯，我突然即係諗起鰻魚飯好好味，唔知點解我唔覺得核突，仲覺得好正啫，係嘛？即係可能你阿黑蘇魯神話咧，阿 Love Cup 其實好驚嗰啲魷魚酥噶嘛，我即刻諗起哇魷魚酥好味啊咁樣，係咯正係咯，咁其實冇分別㗎，即係都係中意睇咪得咯，係咪？即係或者佢睇到嗰只狗仔覺得哇好味啊，咁都得㗎，其實 OK 嘅喎，冇問題嘅喎，係。都你都係中意咪得咯，唔係唔中意啊嘛，係啦，咁啊睇下點啊，係啦，咁香港都好多嘅，係啦，又話好多愛狗啊，又剩係嘛，咁甚至無合點啊，結果係，係咯 ，OK， 好，咁啊得，但係下個禮拜有分曉啦嚇，呢啲講冇用嘅，睇實質成績啊，講有咩用啫？ 跟住第四位完美大道。 系 系 咩咩嚟？ 啊，肥瘦大道啊， 肥肥肥肥嗰套， 条女啊，一肥一肥一瘦啊，一肥一肥一老应该，一肥一老。 系。 咁啊，累计票房啊500多万，咁啊又系普又系系呢只啦，即系佢都唔遇得多啦，系。 吓，咁唔系香港唔系好多女权嘅咩？唔系嘅，原来。 哦、 其实就真系冇乜人赞嘅呢套，呢套真系、嗯、我都唔觉有女权人又走出嚟捍卫，因为佢都 唔系就系呢套，即系话咧香港咧，如果你走啲女权呢啲市场，其实好窄 嘅， 喺香港 系 好窄嘅啫，系有班人嘅，呢班人真系少到真系系、嗯、真唔掂嘅，系系啊，咁呢类型戏其实可能都系美国自己本土有啦，系咯，即系嗰种左交片系嘛， 美国都一般嘅啫，系咯。 嗯 ，OK， 哦，即系话呢张卡，美国就有得谂，喺、 啊、 香港冇得谂、 啊啊， 因 为 谂冇得谂，因为太细啦，嗰、那个众小众。 系啊，因为近排咧就出现咗一单呢、這个诶，而家家私食豆腐嗰单嘢咧，就系而家家私咧咁啊出咗张 poster， 咁就系叫人哋去试佢嗰个新嘅豆腐雪糕，咁佢就用咗句 slogan、哦、就话诶嚟食我豆腐啦咁样之类咁啦吓。咁咧之後就有啲女權分子走嚟話，哇唔得喎，咁樣又物化女性啊之類乜乜物物啦，咁、 嗯、 之後咧嗰啲回覆咧基本上都係一面倒話，有冇搞錯啊，關咩事啊，啊咩物化女性啊，又唔嘅話物化男性食豆腐男女都得嘅喎，咁之類啊，即係證明咧，即係呢個女權呢樣嘢其實你喺香港咧就唔係咁多人支持嘅相對嚇。 香港主流嗰班就唔係女權，而係嗰啲咧，即係即係總之係埋單就男人埋單嗰啲先多嘅。 係 係啊，即係嗰班公主先多嘅。 係 係。嗯，香港係應該碌公主病嗰張卡多啲，就唔係女權，有唔同嘅，有同女性主義有三班人嚟嘅，係啊。 嗯。係。 係啊，嗰班人又唔怕你食佢豆腐嘅喎。 嗯， 咩问题啫？所以有冇着数啫嘛？讲到尾系嘛，系嘛？如果你系公子咧，话大把钱，佢宜得你即刻食佢豆腐，仲泵上埋个肚介入豪门添， 系 嘛？嗰班点会介意啊？系嘛？我唔知啦，系嗰班就其实喺明星界就好多表表姐啦，系咯。好嘅，唔好扯咁远啦， 系。系。好，跟住。 喂。 第五位去吧女神兵团， 好 ，OK， 系啊，即刻我会不单止时间讲，即泰国片，系泰国嘅， 泰国片， 系泰国， 系真系女神系嘛，唔系人妖嚟噶系嘛， 就系啊人嚟嘅，咁啊但系就讲收兵嘅，系啊，所以女神兵团。系啦，但系你问我，系啊，但系咪好女神样咧？佢又唔算。佢唔係好靚嘅個女主角， 哦、 但係都 OK 嘅，有親和力同埋係好。 唔係你講過啦，咩話咩蘇玉華你講過啦， 係啊， 後生蘇玉華咯，係啊，但係 OK 嘅，都即係肯定唔差嘅，即係係啊係啊，五即係個樣啊五分以上嘅，不過佢又唔係特登揀到咁咁樣嗰只咯。 OK， 所以先 即係原來蘇玉華都有即係有 potential 去拍呢個德成嗰個廣告嘅，即係話早晨咁啊嗰啲，下次諗諗嘅。OK， 好下一位。 跟住第六位沦落人啊，仲喺度啊？ 喺度，几好啊！就嚟2000啦，而家1940，系啦， okay. 滴下滴下咁样吓，应该滴点都滴够2000噶啦，反正系啊。 咁、嗯、有冇话谂住呢套戏喺其他地方会上咧？即系例如内地有冇上嘅？ 内地未见， 系咯。呢套又其實冇咩踩到上面啲嘢啫，一套 抽身 啦，係 咯，抽身 哦， 又係人哦，咁冇辦法啦，啲人冇辦法啦， 但係都未必完全唔得嘅，佢坦白講， 咁我知啊，咁咪嗰個杜汶澤啊嗰啲全部即係嗰啲嚇你講啊， 嗰啲死㗎， 嗰啲一定得㗎，係啊，你何韻詩啊、杜汶澤都一定得㗎啦，唔使諗。 黃耀明 咁咁黃秋生唔係唔得咩？ 黃秋生就踩住中間， 踩住中間 唔得，係啊，又要睇你睇咩題材咁樣，係啊係啊。 咁佢題材冇嘢啊， 係佢呢套又冇嘢，所以都啲人話有機會得嘅，都耐啲咁嘅啫，即係可能。個審批耐啲拖住你咁樣， 即係有機會有機會 ，OK 好啊， 好，跟住第七位孟買酒店， 哇，仲喺度， 嗯， 啊，哇，咦，佢幾好喎，以呢啲片嚟計，840多萬喎， 哇， 好喎，係咯，冇乜宣傳喎， 哇，应该算头几名噶咯喎，如果以印度片 嚟计。 但好明老片嚟噶，卖酒店诶，荷里活片嚟嘅。 荷里活片？ 荷里活拍卖卖啫嘛。系啊， 哦， 系啊，系啊，西 片呢啲咪入场睇多几次咯，要系嘛？ 好， 系咯， 好，咁 跟住 第八位《魔鬼怪胎》啊， 嗯，咦，话呢套都仲喺十名内啊，真系犀利啊，真系， 系， 唔系，因为绝干咗啫，我觉得都系，即系暂时而家都系龟变嘛，虽然有装备二， 系， 因为装备二加 Pokemon 加， 其实但系其实即系又唔系咁多大嘅新戏啦，所以就仲喺度，下一套先惊人。 佢只得十场嘅啫嘛，以往点入到十大嘅，咁样 佢 都系大片喺度转，系咯。 系， 咁佢好低啊票房，佢累计票房得86万嘅，其实而家。 唔系呢套真系上画前，唔系即系出碟前一上嘅咋，其实唔得预咗噶。 系。 亦都食唔到一般观众口味嘅，讲真啊。 系咯。 系。 即系呢一种鬼戏唔系好啱香港观众嘅。系。 系。 明白。 佢都冇只鬼，个问题系。 哦，系， 系， 即系啲上身呢种咧，即系唔知点解荷里活你驱魔又好咧，嗰啲其实香港唔系好中意睇呢啲题材嘅， 嗯， 一见唔到只鬼啊， 系， 好具体，只鬼系通过个演员去，即系个表现嘅表现啫嘛，系啊系啊，即系佢哋直情想见到有只鬼咁嘅啫， 哦， 就好啲，系啊，呢一只其实对佢嚟讲冇乜惊吓性嘅，即系你同见到一个傻佬啊，精神病啊冇分别噶，系咪先？ 嗯。 或者嗰個人黐線啊，咁其實即係其實佢呢啲戲恐怖嘅地方就係呢度嘛，你都分唔到佢到底係黐線啊，定係鬼啊，定係咩啊咁。但係其實佢哋咪就唔收，即係睇特技要睇到起邊嗰先係特技嚟噶嘛，你 睇邊就係特技嘅。 冇錯，一睇哇起曬邊啲 CC 好勁啊咁嚇，因為啲 CC 睇都唔似 CC 嘅咁流嘅咁係咁噶嘛，香港你明唔明？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九位《非人類之吻》啊，估唔到。 哦， 即係得兩套都係鬼啊 ，OK， 都有。呢套就多唔多場次啊？仲 33場， 多過鬼怪胎嘅，都票房 多過怪胎都 多過怪胎添啊。 嗯， 佢第一日啊90000咯票房。 哦， 啊，即係佢第禮拜四嗰日係啦90000。 呢啲有冇會唔會內地會唔會做嘅呢啲？ 應該 唔會，肯定唔會鬼啊嘛。 唔係鬼啊，怪物啊嘛，可以噶，妖精有啲可以噶。 大陸嗰啲光頭係唔得噶，即係論到 光頭又 咩？係啊，苗族古術嗰啲， 係啊，扯上有可能有。 係啊，唔得噶，唔得噶，你以前嘅妖怪得，係啦，而家嘅 person tense 妖怪唔得。 即係而家仲行緊嗰啲， 打小人就當風俗咯，但係你唔好打小人打到嗰個人真係 唔係真係有用咯。 係啊，真係有用喎，又唔得喎，又話你唔迷信啊，係啊係啊，咁啊唔 得。 打得有用又唔得。 係啦係啦， 即係打得冇用，即係神棍啊！ 打完冇事咁樣笑嘅啫，當笑位 OK 咁樣，係啊。 即其實冇鬼啊就得啊， 係啦， 類 似啊，係啊，即搞完一大輪，總之其實係冇鬼就得啊。 嗯。 哦，即都係要呢隻 OK 好。 係。 係。好。跟住第十位極不， 好就係即間都會講啊， 一陣會講啊， 係啦，即係北極片嚇極不，同埋極不就極都即係極少人嘅套戲入邊，咁啊 係 其實都一片五個人嘅 多人啊，大佬流落咗去， 唔係咁佢 冰天雪地嗰度多， 睇你點定位啊嘛，你可以拍下Rescue 嗰邊噶嘛，即係你救援部隊嗰邊噶嘛，即係係咪先？你如果你問我，咁但係佢冇完全冇。套戲得 1.5 個人啫，點解叫 1.5 呢？因為有半個人啊，佢雖然係人類，佢未死嘅，但佢就瞓喺度嘅啫。 半條人咩？ 哦， 半死狀態咁，我定義為半個人，咁啊即係 1.5 個人做曬套戲㗎啦。 哦， 即係嗰個人冇氣嘅，瞓咗喺度。 有都有嘅，即係抹住咁受傷咁啊，俾啲表情佢咁咯。 呢套要加角色就要揾到希特拉啦，係咪？要去揾到呢、這個係咯，呢、這個艾恩加爾嗰度啦，係咪？ 嗯 揾到地底世界入口好多人啊！裏邊 但北極喎，啊 ，Sky 嗰個話南極喎，嚇 南極北極都有嘅，都有，兩邊都去得嘅。 兩邊都去得。 南北極係世界，即係嗰個地底世界入口嚟㗎嘛，即係 永遠入出都係嗰度，係咪？即係兩邊。 即係兩邊有嘅，好大個窿嘅，其實話係。好。 好。 好，仲冇有冇啲跌出呢個十名，但係身上嘅唔出奇㗎。有冇？有冇？ 今個禮拜 冇就冇啦， 套戲啫，冇啦冇啦，係啊係啊， 有曬啦，頭 先講曬啦 ，OK， 好啦，咁啊，尾門係乜嘢？跟住我哋開始講啊，講起 尾門就係呢個最後尾大象直地而坐， 得一場。 哦。 尾二係無名浪子心得一場。尾三冷戰戀曲得一場。 O、okay、K。 嗯，咁順延啦，係咯，咁大象席地而坐係都係又係啲百老匯電影中心之類嘅地方做啊。 睇下先啊，哦，古天樂電影院。 哦，古天樂添，仲要衰到。 朝睇下先，喺夜晚七點喎。 即意思真係唔係衰嘅，即意思直情要去藝術中心，係。 係。 係啊。 即唔係戲院添，戲院冇啦 ，OK。衰唔係意思個院衰啊，即係話即意思個上映去到已經其實跌出咗。戲院係啦，咁其實你要去一啲藝術嘅即展覽場地嗰啲嘅 theatre 先睇到，咁冇辦法啦，真係冇辦法，係啦，係啦，都去到呢個高度啊，結果要係啦，咁大家咪即係欣賞唔到咯，其實咪就係講， 嗯， 一個普及性做唔到啊，衰嘅意思係， 嗯， 係 啊， 即係百老匯電影中心都起碼仲係戲院啊嘛，即叫做， 係啊， 咁又或者有啲人為咗涼下冷氣入去睇下，咦，有幾貴喎，咁都有機會先。是用條命換回來的呢套戲，大家知唔知啊？ 係， 個導演已經自殺死咗啦。 嗯， 即係佢最後一套戲肯定係。係。係咯，係咯。就仲要話傳說係好靚仔噶嘛，係咯。 咁我唔知啊。 咪啲人認錯係咩啊？龍心啊嘛，係嘛？ 哦， 係。咪即係謝霆鋒咁嘅樣，係嘛？ 嗯， 係咯。 係咯，係啊，咪好可惜咧，係咯。好嘅，咁有興趣真係要睇下呢套啦，係去古天樂度睇睇啦。OK， 好。好啦，咁以上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因為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我哋開始講戲啊，唔需要穿橋，唔需要聽古仔，唔需要劇透者聯盟嘅朋友就識機。